同时我们也崇尚和平，珍惜和平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次节目是由徐北薇编辑，小英主持的，谢谢朋友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